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伐。 喂，阿土伯， 喂， 你呢排好 hit 喎，喺高登。 点解咧？ 有啲人即系话你系呢个占中嘅，即系呢个幕后黑手，即系呢个高，唔系啊，你话呢个旺角冇咗你唔得，而家话你，而家系你揸旗喎，旺角。 多谢啊！ 先前两个礼拜日，你先俾人孖完嚟嘅啫。 前个零两个月，其实过去呢一年咧，都话系幕后黑手噶啦，甚至乎台湾嘅周刊都话咩华民主宣嗰啲嘢啦。 系。 不过有咩意思呢？ 唔系，但系而家人哋话系暴力战王系你黑手嘛，系嘛？即系 有咩证据？ 拱咗阿黄杨达啊，黄浩明啊，即系拱个双王出嚟，系、啊、呢、這个双王就系黄浩明同埋黄杨达，同埋仲有阿吴文远。不过呢样嘢咧，我哋阵间翻嚟第二节先讲啦，系嘛？ 多谢佢捧场。 咁咧就早两日啦，即系其实呢个世纪对话啦，就终于搞掂咗啦。咁但系就亦都一如即系好多人嘅吓、啊，即系个唔乐观嘅期望咧，其实亦都系冇乜成果啊。喂，事实上，喂，即系你唔好话边个啦，即系你唔好话阿刘华啦，阿刘华唔出声啊，梗噶啦，大佬啊，即系佢一早俾人架空咗啦。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佢哋自己本身都系稻草人嚟噶嘛，边 Q 度话到事嘅啫？ 佢呢个稻草人唔系俆人打个稻草人，呢、這个就系只系摆喺度，即系做下样。 系、啊，即系传话人或者咁讲。 唔系，你睇翻成个呢一个嘅对话嘅内容咧，你有冇发觉？即系唔似一场辩论啦，喺、我的角度就系只系各自表述， 系， 所以好多人咧就话其实中途咧都已经系闷亲噶啦，尤其是系头嗰个中头， 嗯， 因为我谂咧就即系如果你话讲辩论嚟讲咧就唔系话好针对性嘅， 系 系 咯，如果你睇我哋即系选举嗰啲所谓嘅辩论咧，你有感觉就系、阿龙你讲起得 A 嘅时候咧、我 系 会针翻你 A 嗰样嘢嚟回应噶嘛， 系， 但系咧似乎咧就系、你讲 A 嘅时候咧，我系讲紧 B。唔係好有直接嗰種，即係真係對辯嗰種 feel 喺度。咁、當然啦，呢、這個唔係一個碟辯論，呢、這個係一個即係所謂嘅對話，係有少少唔同。但係即係一句到尾，我自己一路嘅感覺，無論從阿爺嘅角度，從呢個示威者嘅角度嚟講，呢場應該係睇個過程，唔係睇個結果。 唔係，但你覺得 你？但係成個過程俾人嘅感覺就係、似乎你根本就唔系有意去解決問題， 系， 喂，從特區政府甚至乎中央政府嘅角度，你唔諗住藉呢個對話嚟去解決咗個問題嘅咩？ 系，咁佢 嗱我諗翻轉頭啦，所以我後屘我諗翻轉頭，你拖足接近成個月， 就係、一個月啦，系啊， 係咪？人哋22號已經正式話同你對話喺罷課嘅時候，你都唔去對，好啦，翻翻出嚟。在整个过程里面你旧调重弹讲返以前我哋听咗百几次嘢，点解我哋觉得闷啊，即係政府讲嘅答案啊，学生讲嘅答案，老实讲就我亦都回，我哋好多人都回过㗎啦，而都冇乜特别嘢啦咁样。所以你会发觉就係整个过程里面係唔想解决问题。唔係諗住令到大家係即係滿載而歸咁返去，雖然大家去話、我哋唔係靠一次嘅對話，我哋靠多次嘅，喂，但係有咩實質上面你係俾到香港人係可以離場㗎、交個報告送去俾港澳辦，睇下我同阿龍加 Anthony 大軍佛夠可以寫封信去俾港澳辦啦、係咪先？有咩咁特別啦、大哥，你明明是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嚟㗎嘛。 你有冇宪制效力嘅。 係咪你话写返封信俾人大常委会补充报告入面有乜嘢内容 ?1234, 公民提名有多人其实系乜乜嘅。係咪 即 系对于三个关卡有多人有觉得咁样系冇竞争。喂你咁样讲啊我条戏都信啦。 即系将大会诉求直接交俾始作俑者。 唔系囉。你有冇搞錯？你交去港澳辦咁，同我哋三條友 send 封信仲有乜分別啊？不過冇人採我哋，佢都唔會採佢噶。佢唔通 send 封信落嚟俾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我死都唔信、啊。 係 係，係咪透過特區政府咪傳話俾你聽咪算咯？ 就咁講，當年學聯寫信俾趙紫陽會有回信噶嘛？ 當年係港大同中大應該咁講。 係 係，唔係但係咁樣講，即係其實你 我相信即係 even 即係你話係而家係叫 open， 即係好 open to public 咁樣去做一個咁嘅訪問，即係嘅對話。其實有好多嘢，其實後面都應該係有一個默契喺度。 事前係已經有默契， 係、嗯、即係你嗰、那個 我都知，其實奶媽已經見過佢哋， 係。 就唔好傳我有份啊！我冇教路，即係呢個過程。如果我教路，就可能神早反咗台啦。 係， 因為我都頂唔撚順啊！頭嗰半個鐘頭，大佬 係， 即係我記得咧 ，Spooky 喺我其中一個即係 chat group 裏邊啊，走人啦、啊，拍台啊，大佬咁樣。 唔係，但你估，但你估你三子有冇即係參與其中咧？即係之前有冇即係都同你傾過下咧？ 冇乜重要性咧，三子有冇參與其中？但你一定係法律專家啦。 嗯。 系咪？因為佢同你講憲法， 即係憲法專家啦。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嗱，我又唔係聽得好清楚，好就呢個基本嘅問題有回應嘅。嚇即係人哋一路喺度講緊基本法，一路喺度講緊人大常委嘅時候， 嗯， 其實學聯唔係有太清楚回應，最後有少少啦，就話修改基本法啦咁樣。咁你都係跟住個框嚟走嘅啫。 係、嗯、啊， 但如果我係去做呢場辯論嘅時候，我唔係話啲學生做得唔好啊，喂哥。法律系边个定嘅先？你唔好搵我老陈啦。当然我会斯文啲啦、你知我即系去到呢啲咁嘅辩论嘅时候，边个定嘅先？哥，你玩我啊？ 系咯， 系嘛？美国宪法边个定噶？系嘛 ？Thomas Jefferson 好似系嘛？ 啊， 系啊， 佢都系人定嘅啫。 系啊， 系啊， 系咪先？ 你中国宪法都讲咗七次啦，即系 你依法治国冇意义噶，系依你当权者嘅法律嚟治国，你搵我笨啊？系咪？系我哋有确认过嘅咩？系嘛？法律变成嗰系当权者嘅工具啊，定系体现人民嘅意志啊？法治系平等嘅权利啊嘛，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咁咩叫法治啊？就系、是、话我定完个法律出嚟，阿龙你要守，我要守，无论我有钱过你，我叻仔过你都好，我同你都系平等啊嘛，阿哥。 喂，但先97年之前，共产党讲紧香港回归系还政于中噶，香港系中国嘅香港。 错咯。 唔係咁，但係你其實你人大佢自己本身喺八月底個決議，其實佢點解會有咁強硬嘅決定？就係、是、其實完全係唔當你佔中一回事啊嘛。咁但係而家個結果出到嚟，其實係完全係 out of 佢哋 expectation 啦。當然係。咁所以其實佢哋而家係咁嘅情況。 咁你咪 rectify 翻佢咯。唔係，我覺得佢哋係好斯文嘅。係，可能係啱嗰個 style 咧，就係面對中間嘅群眾，佢哋咁嘅理解啊嘛，係咪咁但係如果即係我真係忍唔到條氣嘅，如果我喺即係我係有反對嘅話，就大佬，係咪先？喂，你同我講緊基本法，你同我講緊人大常委，你仲講人大常委會8月31號嘅決議？你知唔知人大常委會8月31號嘅決議搞到香港要掟催淚彈啊？搞到香港要用黑警啊？ 唔係大家好啊！ 你使唔使負責任啊？ 其實 你作為一個國外人，你自己話自己國外人。 呢個對話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其實係公關戰嚟嘅。唔係因為佢如果好似你咁樣對你據理力爭啊，又指住佢又屌啊，又剩啊， 我唔會。 即 係 你 even 你真係有道理都好咧，即係你所謂好多即係嚇，即係一啲即係唔係咁理時事嗰啲人咧，佢就係個感覺啊，覺得哇屌，怪得啲人話你暴民啦，原來講句嘢嚇，即係咁容易青筋暴現㗎。即係你 唔係你見到我有幾可青筋暴現啫，屌㗎真 唔係你最青筋暴現嗰次就係對住啊邊個啊？ 青筋立啊， 係啊，喂咁，但係其實嗱，今次嚟講，其實大家都估啦，其實你都係睇即係大陸佢點樣拍板啫。 冇啊，所以我完咗之後咧，老實講我都興㗎，係，係咪啊？我都覺得冇理由啊！你對話都係諗住解決問題嘅啫，而唔係令到即係沒完沒了㗎嘛。咁嗱，我就翻去我上個星期四大軍閥嗰個假説啦。 係， 呢個假説咧延續到今日咧都依然有效。 係， 就是、根本你唔想完場啊。你唔想解決問題啊。你好似想繼續拖落去咁啊。 唔係你唔想完場，係任何一方都唔想完場啊？定還是係？ 我覺得反而學生又好，三子又好。甚至乎我哋一般嘅泛民嘅群眾都好，其實係想完場嘅喎。 係 係啊， 只要你俾啲嘢我， 係 係咯。 不過問題大家可能那個 spectrum 啦，即係所謂嗰、那個有唔同嘅地方啦。阿龍可能要求低啲，我可能要求中間，你可能 Anthony 要求再高啲咁樣。冇公民提名就唔得㗎啦，咁之類之類嘢。 係啊， 咁但係其實泛民嘅 HCF。未必係我啊。係。其實有競爭性選舉啫嘛。 係 啊。 呢、這個要求好低嘅啫， 点解你都唔喺嗰度做呢？ 即係叫做有一个真真正正嘅选择，係。 係咪你嗰1200个人嘅所谓嘅提名委员会嘅成员、嗯、喂你喺嗰度你可以 promise 咗学生㗎嘛。 係。 係咪即係你可以用所谓我之前讲嘅出閘入閘都系同一个嘅、嗯。喂咁泛民就企咗喺度㗎喇。呢、這个未必我同意呀。 係。 泛民真系企咗喺度㗎喇。即係好似何俊仁同埋梁家杰咁样。 嗯。 攞150票企喺度喇喎，跟住佢再同你讲1200人、嗯、我哋将佢全部由好似陈太咁讲下公司票变咗个人票， 嗯， 係咪 嗯 咁你真係又企喺度㗎喎， 嗯 學生係实唔接受㗎啦，咁、嗯、但係大部分人都觉得係、嗯、算啦，争取民主你知香港好务实㗎嘛，都係一个漫长嘅历程嚟嘅，嗱、嗯、真係待住先啦咁样。 係 係 呀，係咪 唔系，即系佢待住先，又唔系待到尾啊嘛。佢意思就系话，佢亦都叫你发挥想象力，就系、是、其实喺现有嘅框架底下，即系你民主，即系咪日新九组嗰个方案咯，咪日日等于下， 咪戆居噶。 唉， 喂，你自己话要透过个提名委员会，嗯、但系唔代表唔可以政党提名噶嘛？ 系， 唔代表唔可以公民提名噶嘛、嗯？不过你可能转咗个 term 佢。嗰、那個叫政黨推薦或者係公民推薦唔、 嗯、 重要啦、 嗯， 但係咧你呃去高呼呢個提名委員會嘅時候，你都有 approve 嘛？我冇人話唔俾你做呢個提名啊！如果我同你拗嘅時候，又唔得啊咁樣。 佢、嗯、你嘅意思係咪就係佢有否決權？即、就、係、是、否決權啊？意思係 唔係啊？因為佢而家要機構提名啊嘛，你要過半數啊嘛、 嗯， 有入閘出閘機制啊嘛，八、 嗯、 分一完之後跟住整嚟過一半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 唔係點解鄭耀宗？唔系，系咪郑耀宗啊？嗯、即系个校长叫咩话？ 郑国康， 郑国康，系屌，我仲挂住港大嗰条傻佬。喂，佢问你啊嘛，咁两个人定三个人？我开头都 shock 咗，我唔知佢问乜鬼嘢。你唔知佢问乜嘢啊？ 系，我知。 我后屘我知道佢问咩，其实佢想话俾你听咧，系扩大嗰个人选。 系、 嗯， 即系可能系四到六个候选人啊。 即系你话出集 有一次，其中一集。讲嗰、那个话收到嗰个风嗰个讲法啊， 三分一定四分一， 你喺佢嘅框架里边执，你嘥气啦！你同学联倾、 嗯， 学联点会 buy 你噶、啊？大佬我都唔 buy 啦。 大会要求就系要你撤除就要撤回人大框架呢一样嘢啊嘛。咁如果你 唔系、你可以用语言艺术嚟讲呢样嘢，就未必係好似係需要硬邦邦就話你一定要逼佢撤回呢樣嘢。但你話我會寫信，我呢個所謂嘅補充報告，你講啦學聯， 係 係啊， 你講幾點你想我喺個補充報告裏面寫嘅內容啦、 嗯。 你唔好再花時間去解釋咩人大常委會決議啊，8月31號啊，咩基本法 講㗎啦， 屌你！喂，你系咪想解决问题噶？我真系现场真系屌柒你啦，大佬、嗯！你玩嘢啊？ 嗯 嗯， 吓、啊、我瞓咗廿几日，即系好似当年吴宇辉咁讲，系咪？唔系我想同你对话，系我背后嘅群众要同你对话。 系啊， 你点样解决当前嘅困局啊？我而家系帮你忙啊，大哥。 系啊， 即系我换翻近似吴宇辉当年见李鹏。 即系如果我应承咗你，我俾人屌嘅同时，跟你都俾人屌啊嘛，大家揽住一齐死啊嘛，但系我俾人屌，其实对你系冇帮助啊，大佬啊！ That's why、我话佢根本唔系想解决问题啦。 嗯， 你咁嘅对话继续瞓落去啦。 喂，唔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嚟， 对学生嚟讲，同你一齐揽住嘅啫。 但系点解 你嘅仕途、你嘅香港嘅繁荣安定、你嘅管治，系、建基于呢场运动啊嘛？ 嗯， 系咪？ 唔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其实唔系共产党唔想解决呢个问题，而系。对话呢？对话双方都冇话事权啊嘛，咁共产党咪咁继续玩落去咯。 咁所以咪奇怪地就系点解共产党都唔想解决呢个问题咯？ 嗯、 你识个你唔系又有弹性俾你嗰啲所谓嘅谈判专家，我当呢啲系点会做当差佬 咧？因为其实而家好明显就系习近平就习唔到权啦，佢亦都 喂，同埋你公开咁嘅对话系冇意义嘅，如果最后结果 系 系啊， 嗯， 咁啊大家各自表述，各自表达立场咯， 冇用嘅，冇用嘅， 系、咪你諗下林鄭月娥嗰兩人兩條友冇契啊，劉江華嗰兩條友冇嘢講啦，係咪得佢同埋譚志源講嘢啫嘛。 嗯， 喂，兩條友講嘅嘢同過去嗰幾個月喺立法會又好，喺公開場鋪講嘅嘢有冇咩差嘅分別啊，大哥？ 係 咯， 有乜嘢分別啊？ 嗯， 喂，你係咪想有誠意解決問題㗎？所以我翻去我上個禮拜已經建立咗嘅，即係所謂假説就係、個 hypothesis 就係、根本系要没完没了， 系， 嗯， 从呢一次嘅对话里边， 已經可以引證呢個觀點。 嗯， 唔係想解決問題，只係想繼續呢場運動延續落去。嗱，我俾多個引證啊。上個禮拜旺角， 嗯， 我未冇機會講嘅，因為我哋上個禮拜做完節目就你啦嘛。阿譚哥度講兩句啦，我話要再。再諗一諗先，再思考即係點樣去引證。 你話禮拜五嗰個係 check 啊嘛，係就 禮拜五嗰個旺角嘅清場行動， 嗯、 凌晨係一個 trap 嚟嘅， 係引軍入瓮。 點解咧？星期五凌晨去清場咧，咪傻噶？夜晚黑我哋都湧曬去啦， 嗯， 係咪啊？我同阿 Anthony 加金英啦， 係咯 ，weekend 啊嘛。 喂，第二。你知道有九千人涌过去嘅时候，之后啊，你第二日鬼唔鬼啊？ 嗯， 喺各大嘅讨论区当打游戏机咁样， 系 话要去冲击田马， 系 你系咪傻？ 跟住仲有洋洋吹鸡啦， 十二点钟光复大台 啊，之后唔 喂有咩 point 咧？嗱，我知好多人都讲过噶啦， 嗯， 喂你四面啊，喺嗰个十字路口啊，一二三四四面啊， 嗯。 都已经顶晒啦，你攞你攞喺中间个大台把咩啊？把托啊？ 嗯 嗯， 要嚟做乜嘢啊？差佬咪同你围咗中间咯，总之车去唔到嘛。咁啊，呢个就系成个占领运动嘅成果咯。 喂，但系其实如果系咁样，反而系牵制咗佢嗰啲即系差佬嘅兵力嘅，因为佢中间一定要柯桥牌有啲兵力喺度。 讲战术个问题咁、啊，我攞翻阔啲嚟讲。 系， 嗯， 喂，你唔觉得好鬼嘅咩？ 嗯， 鬼嘅第一个地方就系、是、第一冇理由咁样嘅冲击啦。是打开口牌 嘅。嗯。 是咪 嗱我打㗎啦我。啊你汉拳啦、啊、真係。 个问题系在于你啲群众本身系冇组织㗎嘛。如果你想进行呢个咁样运动你唔咁样打晒开口牌嘅话你喂冇人真系会走去冲。 同意你个讲法。 嗯。 但你唔知你咁打开口牌最后结果系点 点呢 几危险呢 嗯。 第一你得我嗰日睇住电视无论 Now 同 Cable 都系、嗯、十条友都唔够。走去拉人哋个栏，我都唔知点解拉个栏，拉嚟做咩啊？ 唔系佢系要有小撮人， 仲好笑喎、啊！系前嗰日咧，系自己设嗰啲栏，唔系差佬设 嘅。啊，系啊，土嗱，礼拜五嗰晚我哋咪一齐嘅， 系 咁，然之后我哋中间即系差唔多九点零钟嘅时候嚟咗队嘅，我就即系、就是、我自己影嘢啦，我又去即系、就是、拍啲片啦咁样样。你记唔记得最后尾即系其实弥敦道咧，即系点样即系抢翻翻嚟嘅？即係去到係信和嗰段路係，佢最後尾嗰段路咧，其實唔係衝翻嚟嘅， 嗯， 唔係衝翻嚟噶，係自己係差佬最後尾咧，佢 係 係佢自己退，佢自己褪噶， 人多啊嘛， 係佢褪之後咧，去到一半，去到一半咧，突然間熄燈，你知唔知熄燈嗰嘢係群眾咧，係當中有人咧係即時喐手， 嗯， 喺差佬退嗰陣時候，即時喐手打啲差佬嘅。真係有嘅，所以如果你头先嗱你讲嗰套嘢就係话啊有啲人呢係好刻意扮演呢个部门嘅角色嘅。其实唔淨止话即係呢样嘢啦，其实呢个系符合返即係其实有好多人都收风啦，即係包括即係啊有台嘅即係呢个吓呢个北上频道亦都喺度讲过啦。 唔係你好简单咋嘛、啊、你星期六嘅凌晨其实已经光复咗喎。 係 係 呀。OK, 星期日嘅凌晨 嗯 吓搭。搭埋去星期日嘅时候， 嗯， 喂，你有冇搞错啊？叫人冲，个效果系乜嘢啊？第一，根本就唔系一个 concerted 嘅 action， 嗯， 即系大家共识嘅情况之下去做嘅呢样嘢， 系， 跟住咧，成班差佬，你见唔见到啊？嗰班防暴警察啊，见人就搏， 哦， 你想制造个咩客观效果俾人睇啊？第一，呢个系一个暴乱， 嗯 ，OK。 嗯， 咁即系我可以有 legitimacy， 系 legitimacy 去镇压你啦， 嗯， 系咪先？第二，俾人感觉到好乱， 嗯， 唔好去， 嗯， 嗱，我后屘我仲发觉一样嘢， 嗯， 星期六晏昼，曾伟雄、黎栋国， 嗯， 分别 受婚仪式吓，嗰、那个受婚仪式， 分别出嚟讲， 嗯， 话有暴乱， 嗯， 我喺度拗晒头，部乜 Q 嘢乱啫，喂。就算你星期六嘅凌晨，喂星期五搭去星期六嘅凌晨， 咁佢真系预言咗个暴乱嚟嘅。 喂，差佬就算出警棍都好， 啊、 你都系打遮啫嘛。 系 系 冇乜头破血流啊嘛，可能有啲甩手啦，但系唔系好似星期六搭入去星期日凌晨咁严重，四啊几个人送去医院噶嘛。 嗯， 系咪？ 嗯， 咁你走去话要拆嗰个铁马，走去拉嗰个铁马， 嗯， 呢样嘢唔鬼。 鬼到爆喎， 係咁啊！你見到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嗰樣嘢，直情係預言嚟添啦。即係其實啊，呢、這個 你由對話到上個禮拜五六日嘅旺角，其實唔想你呢場運動完。沒完沒了啊！我呢個假説咪成立咯。 咦？我仲以為 根本就唔諗住解決問題。 我仲以為係即係佢係利用借用上個禮拜 weekend 嘅，即係其實旺角嘅暴亂咧，就然之後咧，佢係。將佢變成一個即係呢個鎮壓嘅暴亂，然之後咧就係 degrade 緊你即係班學生咧嗰個談判籌碼。但係就好明顯就唔成功啦，係嘛 ？discredit 你咁 啊 ，discredit 咯 ，discredit 你班學生係嘛？大家唔成功啦。嗱，佢又奇奇怪怪嘅。今個禮拜咧，佢又將學生同埋激進分子咧係 啊 係有區分噶嘛？ 嗯， 係嘛？即係將兩班人有區分㗎。 嗯， 系嘛？ 我文汇报嗰个， 然之后咧就将你少数嘅即系刻意扮演部门嘅角色嘅人咧，就全面捆绑晒你所有群众。 呢个系即系孤立打击嘅小撮啊，就是、仍然揽住即系大教嘅做法嚟嘅。 即系 even 你主流嘅人咧，即系多数嘅人咧都系和平嘅，但系你总之咧两个咧就全部就抹黑，就话你全部都系暴徒嚟嘅。 因为我谂极都唔明白、你由对话开始再回想翻旺角嗰个所谓骚乱， 系 其实我唔觉得无论当权嘅人，唔系冇话无论当权，特别系当权嘅人咁讲，系有意系解决问题， 系 啊， 系想继续拖落去嘅， 嗯， 系将呢个占领运动咧系火上加油啊， 喂，大問題 咁，所以其實你係有一種講法㗎，就是、其實係呢、這個係權鬥嚟㗎嘛，係即係起碼喺港府內部權鬥先啦。就是、 當然你問我、就係話有多人已經講過㗎啦、就每一次擺完出嚟咧、又擺硬一招，擺完一招又擺硬一招， 尤其係同你講話要傾㗎，當晚就喐手啊！次次都系咁噶嘛？ 呢個係梁林鬥爭嚟嘅， 係啊，你咪梁林鬥爭咯，即係林鄭同埋呢個阿梁振英嘅鬥爭咯。 我唔覺得淨係梁林鬥爭咁簡單，而係我覺得咧，就是、共產黨喺香港即係、就是、對付佔領運動咧，係有好多條線， 係 啊，負責做嘢嘅。咁而家落 order。咁阿龍，你就諗下你自己嘅強項咩 ？Anthony， 你諗下你強項咩？我諗下我強項乜嘢？OK 啊，我諗到啦，我負責咧就去圍呢一個嘅即係《蘋果日報》。 嗯， 你咧呢、這個 Anthony 咧就負責咧就係揾啲黑社會。 嗯， 啊、包括即係扮示威者又好，即係去追擊示威者又好。 嗯， 咁你搞啦。 嗯， 咁跟住咧，可能咧你阿龍咧就負責即係呢個的士商會啊、團體啊、出禁制令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屌你咪所有招都出緊曬咯！ 大問題 喺同一時間啊，仆街！你咪諗住解決問題㗎，大哥。我又唔有時我又唔係好信共產黨，你唔係咁樣都冇統籌係嘛？係嘛？我哋都會統籌呢樣嘢啦。喂，你咁龐大嘅國家機器， 咪即係話天神打交到而家都未打完咯。 咁事實上係啦，即係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即係四中全會啦。不過我哋下節翻嚟再講咧。 好啊， 好。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停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金鹰飞往千千里，不计距离。金鹰飞过万万里，跨远地。金鹰句句唱在愉快少年时，助教一生伴着你，助教言给你。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九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其实咧，我哋之前咧，即系其实今个礼拜之前咧，其实大家都成日讲啊，唉，即系其实中共嘅死线喺边咧？一般嚟讲嘅讲法，其实如果睇过我哋花生台嗰个 blog 咧，即系花生 blog 啦，杨建岭写一篇文噶啦，系得两条死线，主要系一条就系四中全会，一条就系 APEC 嘅开会啊嘛。咁好啦，四中全会过咗啦，而事实上真系竟然系俾你 过到 横跨。甚至乎即係過埋今日嘅閉幕添，咁但係咧，你要見到就係話，其實啲人咧一直以嚟就係話，喂，好期望就係四中全會有啲咩成果啊，會有啲咩看點啊咁樣樣。喂，大家都將個焦點，除咗你所謂咩改革、物物改革之外，大家都將你嘅 focus 擺喺啊，即係周永康嗰度啊嘛，周永康同埋徐才厚嗰度啊嘛。 但係兩個都冇落鑊， 竟然冇落鑊，竟然冇落鑊，即係諗住就係話。概观定论，因为而家连提都唔捻提，净系咧喐咗六个人，六个人咧就系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嚟嘅啫。即系而嗰六个人咧都系呢个阿周永康咧嘅啲僆嚟嘅， 即系武打大佬。 系啦，嗱，即系周永康起码如果你话即系你搞掂咗呢几个咧，即系或者系即系 佢会唔会搞错咗呢个周永康同嗰个周永康？ 我真系话大佬真系唔知道， 即系虽然呢啲嘢应该留翻老炒花生喺度讲，大佬屌。 唔係，即係起碼即係如果你講阿周永康咧，即係俾人摸佢光珠咧，即係下面啲僆啊斷手斷腳啊，即係全部都已經定，即係你都好難咩噶啦。但係起碼就係話你見到一樣嘢咧，江系嘅勢力係死而不僵咯，而且你未仲未係可以係全面咁樣集權咯，肯定係。 咪所以有個講法嘅，阿譚都喺呢一度分析過啦，其中一個嘅估計同判斷咧，就認為係江系因為死而不僵， 係 啊， 所以。喺呢一個運動裏面咧， 佔中作為磨心， 冇錯，佔中作為佢其中一個棋子咧，嚟拖呢一個習近平嘅後腿嘛，令到呢一場運動係沒完沒了嘅其中一個原因嘛。嗱，我哋上一次講過，旺角嘅蘇聯好鬼， 係 對話根本冇誠意解決問題，希望個運動繼續持續落去。 嗯， 係， 係咪？ 係啊。 咁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呢一個嘅江系嘅人馬，其實根本就係。借呢一場運動，希望去牽制呢個習近平，打擊佢個管治威信，打擊佢權威。 嗯 嗯。 但我有另外一個諗法，即係除咗係咁之外咧，其實今次反映到咧，其實高層嘅權力咧，嗰、那個嘅分歧啊，從另外一個描述嚟講咧，係完全未擺平。 係好明顯啦。 因為咧，嗱，你試想象一下，如果今次嘅四中全會係解決埋周永康嘅話， 嗯。嗯 亦都解決埋香港嘅群眾運動嘅問題， 即係起碼佢話到話都倒曬事。 係啦，即係即使你話有誠意解決問題嘅方法，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啊你交個補充報告，包括你韓聯要求嘅嘢，交人大常委會，咁似係一個即係門面上啦，即係話我收集你呢個意見，咁咪解決問題咯。嗱，我唔知大家點諗啦，但係我自己作為，如果你從一個當權者嘅角度嚟講，係一定係以 problem solving 嘅 approach 嘅，即係話我希望能夠咧係盡快咧將一啲火種啊係熄滅咗佢噶嘛，係冇理由等佢死灰復燃噶嘛，係繼續喺度燃燒噶嘛，咁有一個可能性就係淡個假説啦，就話俾你聽，哦，可能係江係喺度即係搞事，我嘅講法就係話因為。唔單止係江系搞事，而係高層嗰個權力都未得到鞏固，包括習近平在內， 好明顯。 所以佢唔可以喺而家呢個時候已經好快判斷我究竟應該點樣做法。 係， 因為點解咧？佢要付出代價噶嘛。 嗯， 你揀咗兩樣嘢，嗱，我哋上個禮拜已經講咗啦，兩個根本係有矛盾嘅，唔讓步，唔流血， 係 咯，係嘛？即係你唔可以用和平嘅方法解決啦，你唔肯讓步啊嘛，咁你又唔肯流血，咁咪即係拖咯。 嗯， 咁即係點搞啊？学生领袖自己嗌撤啦， 系啊， 撤咗都唔系学生领袖啦，系嘛？嗰个 唔系，同埋我见到就系、是、其实你 even 你叫做系习近平，即系都系叫稍占上风啦。即系其实你即系光系俾你，即系其实差唔多清算咁滞啦。咪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见到即系其实今次嘅结果咧，即系佢系即系未至于系即系完全系可以做到佢想做嘅嘢。嗱，佢除咗话即系阿周永康要落镬之外。佢另外一樣嘢就係話要搞個國家反腐敗總局噶嘛，好多人諗住係 嘥氣啦， 即係想搞大陸嘅 ICAC 嘥氣啦， 但係搞唔掂， 一定搞唔到， 係 乜都得搞得到， 而家出嚟 喺个独裁嘅国家里面，喺个权力根本就系个分配不平均嘅情况里面，点样制衡得到啲官去贪唔贪污啊？ 系啊， 即系你唔好攞香港以前殖民地嘅年代里面，大佬后面有英国喺度啊嘛。 嗯嗯， 系咪？你同埋有个铁腕嘅物理学， 同埋你大陆嗰个叫做系嗰个地方权力啊，嗰、那个诸侯势力咧太劲啦，你好难摆得平啊。同埋有一样嘢就系话，你 同埋好多既得利益者咁， 你好难搞、啊。嗱，你而家占中啦，你可以牵扯到话，即系有外国势力嘅入侵，系牵涉到国家安全嘅呢、這个外呢、這个外忧内患就系其实你对于， 但系呢个系借口嚟嘅 啊，当然当然 借口嚟 嘅，但系佢亦都系权力嘅，即系权力斗争嘅借口嚟噶嘛。系嘛？內憂就係話，喂，如果你搞，你而家搞改革搞得咁急，你搞呢個反腐法搞得咁急，你係嚴重影響緊我哋即係幹部隊伍嘅士氣喎。即係你對於習近平嚟講，其實佢外憂兩患、內患兩樣嘢一齊頂嚇，佢、仲要對住呢、這個即係江系勢力嘅反撲，其實佢真係好 Q 難搞喎。嗱、啊，頭先講嗰個叫 IC， 如果我係佢，你咪好似當日。Washington Post 定係 New York Times 咁講咯，其實而家佢係處於一個兩難 嘅。係啊， 係啊， 係咪？如果你強硬對付嘅話、其實你基本上係冚熄一時嘅火，但係你繼續喺度播緊種㗎嘛。 係、 即係為民主播種嘅，大家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好啦，如果你讓步嘅話，咁、其他地方點？ 係啊，即係呢個就係叫做連鎖效應啦。咁所以嗱，大紀元嗰個叫做嗰、個設想啦，其實其實都。有啲可以值得思考嘅地方，嗱，你記唔記得大紀元嗰陣時咧，喺疆即係其實有啲疆獨勢力咧，咪就係話喺呢個即係呢個昆明嗰邊斬人嘅，而佢嗰陣時即係昆明嗰陣時斬人之後咧，其實係四處係好起碼成六七個省市都有啲斬人事件㗎嘛，嗰陣時佢嘅講法就係話呢個係江系勢力喺度搞震。就係話借啲人呢，即係其實係即係以呢個疆獨勢力為名，然之後呢俾啲難題俾你習近平。 但我又睇唔到呢、江系點樣可以喺香港呢鼓動一啲即係示威嘅人。佢只有呢係鼓動頭先我哋講嗰啲啦，黑社會啊， 係 係咪，即係或者係警方啊， 或者嗰啲叫辦激進派啦、 或者是这个的梁振英的。啊、所以你梁振英都奇怪的，这个礼拜讲两个重点出来。重点一万四千元你才有权投票。 喂你话、其实真的是专登激你民愤的嘛。 喂你火上加油啊大哥。你是不是痴线的， 喂同埋以往他最坚实的支持者何启华，喂而家都不撑他、你这样搞到。 喂咁何启华呢个醒目仔嚟嘅，懂得跳船嘅，你梗系跳船咩， 即系唔系白痴成咁㗎嘛，吓嘛即系佢系。 所以有计算囉，佢讲一万四千蚊出嚟。 仲要讲得咁 concrete。 你 appeal 到边个呢， 系囉。 你估你 appeal 到李嘉诚咩， 你又表唔到忠，你只系证明咗你更蠢啫。 佢唔係蠢啊，佢特登咁讲出嚟㗎、跟住讲外国势力都系特登咁讲出嚟 㗎， 仲系呢个 moment 喎、喺呢对话嘅一个星期里面喎、甚至对话前夕喎、 佢仲话必要时可以公布出嚟添喎，呢班人。 咪公囉。系嘛？你离不开大公文会嗰啲嘢啫，系咪？ 嗰啲外国势力系咪 Kenny G 啊、版本龙一嗰啲啊？ 喂，所以你好奇怪噶。其实你睇梁振英，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噶啦。佢嗰种咁嘅强硬咧，系不符寻常嘅强硬。 嗯， 你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你冇理由唔想解决呢个问题噶嘛？快快脆脆落咗幕佢噶嘛？令到啲人即系未必100%人嘅满意，起码即系喐你嘅人少咗啊。 系， 佢唔系，佢继续想搞落去嘅。 嗯， 继续等你即系周身蚁咁嘅。 喂，其中一个理由系佢而家爆咗呢只镬出嚟。喂，你习近平摆到明而家就想用完即弃噶啦，将佢。咁但系如果你一日搞落去嘅话，喂，佢都仲有条 命吊 住啊嘛。 阿龙，你嘅讲法啱啊，即系你要佢下台啊，你都要等呢场运动完咗先啦。 系咯， 系咪？你好似继续等佢喺度烧嗰啲火， 有一日过一日咯。而家梁振英咁样做咪， 系嘛？好似直至到有一日。我唔知係設定嘅定係還是係自然發生嘅 spontaneous 發生嘅暴亂。 嗯。 咁你大條路你去走。 係。 係喔。 係。 係咪、上個禮拜五嘅凌晨將我舉個旺角例子。 係。 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真係火藥點埋去㗎啦。 係。 係群眾大部分嘅人係冷靜。 嗯。 和平非暴力呢個基本嘅原則。 係。 係守住，所以政府係冇你辦法㗎。 嗯。 係冇理解嘅，完全係係得嗰十零廿條友，最慘你就殃及池魚，俾人剝後面嗰啲 係 係啊， 係嘛？即係以為佢打車點，原來打頭，行人路都打埋， 係 係嘛？佢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想你哋班友仔反撲， 係歇斯底里，即係其實激起你自己本身，即係等你哋唔理性啊。 因为你兴啊嘛，你俾人俾人咁搭，大佬。虽然我哋都几廿岁，系嘛？以前僆仔打交嘅时候咧，屌你揼我床，我梗系揼翻两锤啦。咁咪两条都揼到损晒咯，屌！跟住一齐揽住死啦。 即系流利抽咯，其实系。 唔系，同埋你如果香港唔系，同埋呢场运动，如果你最终系暴力镇压嘅，咁咪证明到梁振英嘅强硬路线系啱噶嘛？ 啱啊嘛！ 一个唔好彩，佢退咗休之后， 即系其实佢系日日都上演紧一啲即系国会纵火案咧，即系呢条桥噶嘛，其实系。 系啊，俾个氹你踩。 啊！ 佢又想计动， 然之后将嗰啲即系其实最即系其实啲扮激进派又混入你当中啊嘛，嗱，好似琴日屎蛋咁样样，屎蛋嗰单嘢咧，即系我睇翻即系呢个迷迷嗰边嗰啲义工啦，佢就话，即系嗱，佢中咗屎蛋之后，即系掉咗屎蛋之后，有义工就系专登即系走上咗去即系呢个屋顶啊嘛，咁睇过之后咧，原来屋顶咧，成个屋顶咧都系俾啲差佬咧占据晒嘅，咁占据晒之后咧，佢竟然见到即系嗰啲前防位有屎迹，然之后问啲差佬，喂。你傻噶？头先发生咩事啊？你哋睇唔到噶？跟住话佢，跟住喂，其实佢成天人喺度，点会睇唔到啊？佢话即系佢又冇留意到、啊。 喂，佢睇 而啲屎迹系新鲜噶、啊。 咁佢喺上面睇唔到落嚟，即系技术上可能存在嘅。 唔系啊，佢睇唔到。喂，咁你咪开天眼咯。喂，你旺角即系咁多高空 杂物。唔系啊，嗰、那个屋顶系你手噶嘛？ 系啊， 嗰度嗰度可以有人混咗入嚟，可以掉屎蛋噶。 喺天台掉落去咩？ 系啊，天台掉落去噶。 要咪差佬掉咯？ 咪就係囉，即係其實有咁嘅懷疑囉，就係、是、屌你只能夠咁樣解釋到㗎嘛，點解咁望鳩㗎，即係你同埋你自己手嘅天台，你點可以咁容易俾人混入到落嚟㗎， 咪你好簡單咋嘛，做呢啲小動作引起兩個客觀效果，同我頭先講嘅嘢一樣嘅、第一群眾會好憤怒， 係 囉，憤怒嘅意思就話呢啲佔領區我會繼續堅守落去，第二群眾嘅憤怒會去到一個階段就係反撲，製造暴乱出嚟一个可能性出嚟，唔系群众想咁做啊，可能亦都有人安插落去噶，系咪？有啲人就即系好似嗰日咁样喺度熬嗰啲烂噶，无端端 系 咪？之前你系 set 烂，而家你系熬烂，哇！咁咪成套戏你都做晒， 系 啊！你见呢几日咧，仲不断咁样，即系有啲印巴籍嘅人走过嚟滋扰添噶。喂，又开始慢慢走去拆路障啊，差佬啊就。 其实咧，你用到印巴值咧，你系用到冇人先会用印巴值嘅啫。老实讲系， 因为已出嘅人已经出晒啦嘛，啲 系啊，老啊，真系。喂，你有钱都唔代嗰啲友系真系大镬到。 好简单啫嘛，苹果日报都系噶啦，而家都倾嗰啲一定系黑社会做噶啦，黑社会已经通知咗噶啦。我哋几点钟嚟围一围三嚿水，几点钟咧？我哋会让条路俾你送啲报纸出去嘅。即大家做场戏啊， 系啊， 即系几核突咧？你谂下，即系搞到而家系咁样， 系啊，咪同埋嗱，即系呢个运动咧，我唔知阿土你点睇啦，即系我估系会拖，仲会拖一排嘅，因为其实你睇翻咧，由呢、這个即系四中全会啦，即系出嚟嗰个结局咧，其实嗰、那个implication 咧，喂，其实你见到反而习近平咧，其实系几孤立无援嘅，你佢原本系想搞反腐啊嘛，头先讲过先系想喺大陆搞 ICAC 啦，佢而家出到嚟。佢搞唔 ICAC 係搞唔成，而家要習近平自己分管埋呢個政法委，即係證明佢冇人。佢自己親力親為，佢而家管幾 Q 多嘢啊，乜嘢都要自己找埋一齊做，真係嘢哦。所以其實如果你睇人嚟講咧，即係雖然江派死而不僵，但係講鬥人多嚟講咧，佢都未必夠啊江澤民鬥。 唔係，所以翻翻去講四中全會個 point， 其實呢個高層嘅權力嘅鬥爭喺香港呢個議題上面一個延伸。而因为佢孤立无援，或者你话壁垒分明，两派摆唔掂嗰盘数，摆唔平，所以佢咪更加系冇办法只用佢自己嘅权威去解决而家个问题咯。 冇啊， 你一系就叫镇压、啊，暴力镇压，一系就系让步，系嘛？好好丑丑让少少， 系啊， 呢啲群众即系开心心咁离去，系嘛？不过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大权在握嘅人、如果我已经系大权在握嘅话，唉，让少少俾你啦。 咪系咯，佢可以 用乜嘢呢？ 如果佢可以话到事，咪可以让俾你咯。 佢而家话唔到事，就因为自己嘅权位都系岌岌可危啊！我让完之后，嗰边嗰啲人又嚟啊！ 系啊， 嗰边嗰啲唔系香港啊，新疆啊、西藏啊、内蒙啊，喂、嗰啲又嚟啊！咁我又让啊， 咪即係我落台。 係啊， 係啊。 所以佢點解完全係猶豫不決唔到，就係咁解嘛。 喂，同埋甚至會 plan 到，喂，搞掂咗呢一件事之後，喂，我即使讓少少俾你，但往後對香港政府嘅操控就要更加之練得緊啦。 你講各位咁講，佢讓少少俾你，然之後咧，你嘅對家即係其實光派咧，佢又要俾啲難題你，然之後即刻入你，即刻入你，你要即刻落台， 冇錯、嗯、啊。同埋你亦都係睇到個現象嘅，就係而家你嗰個咁樣個局勢咧，對中國嘅政治都係一個好唔穩定嘅因素。 嗯、 好啦，就算你而家香港塵埃落定之後，因為呢個唔穩定嘅因素，導致到日後佢都係會收緊香港所謂嘅一國兩制。 嚇、 嗯！佢更加會係全部睇緊。嗱、 嗯， 呢一個亦都係我之前所講嘅，梁振英有部署地係採取一個逼阿爺。日后喺香港采取一个强硬嘅路线嘅方法。 嗯嗯，虽然咁讲啫，但系问题，如果你真系咁样收紧落去，喂，你大陆自己本身都有唔少嗰啲投资者喺里边嘅，江泽民 冇啊，佢政治上边收紧，喺共产党嗰个思维逻辑里边咧，你唔同意一件事，佢、认为政治上收紧，经济上放松系冇问题。 系。 系啊， 今时今日冇问题，唔代表永远冇问题。 我就系想讲， 系嘛？你就系我哋嘅阿权，咪加咁啦。 系啊， 唔系其实你睇翻，其实佢对香港都好咩噶？即系你唔好话，即系佢真系其实有好多嘢系佢出口述啊，就系、是、话，唉、哎，你香港冇咗大陆唔得啊，吓、啊、你咁样搞嘅话，咪收紧呢个自由行 嗰个咩中环话嗰个 哦，决战中环、啊，我哋唉、啊哎、有个新老萧啊，我哋呢啲 阿萧少涛 啊，萧少涛吓， 哇，佢啲分析我都听啊，虽然即系同我一樣咁悶蛋嘅人啦、啊，即係講啲阿喬文啊，講啲論述啦、啊。 唔係，但係據聞連月真都係要揾佢，即係啲數據 back up 嘅喎。 係咩？ 啊，打電話俾佢問料喎。 係咪網上嘅 佢呢個富人連月真啦、啊。佢咪話咯，即係其實如果你講數據嚟講，其實係大陸係好依賴香港。如果佢上海自由貿易區 係，陳早知啦，呢、這個我三四個禮拜之前都講。即係雖然我冇咁多數據啦，就係呢個憑我嘅經驗同埋即係嘅掌握嘅資料所得咧，就係共產黨係唔可以冇咗香港。 係啊 ，From day one。其实佢系空我哋嘅咋，系咪？佢系空紧我哋嘅啫。嚟而家话收紧自由行嘅政策，你见到我条街嗱，我哋喺湾仔啦，隔篱嗰条街就已经系铜锣湾啦，系咪？过咗鹅颈桥就系、是，喂，几松动啊！ 嗱， 食嘢又唔使等位咁滞， 旺区就松动，但系其实咧，反而偏远嘅地方咧，其实系多大陆人嘅， 系咩？我冇留意啊， 你 冇去啊， 所以好笑啦。即系你建制派系懒醒噶，你知唔知佢最近即系其实复会之后咧，佢即系其实去搵呢、這个即系、就是、入境处攞数据就系、是、话喂。而家嗰啲即係来港旅客係咪少咗啊？我要攞啲数嚟睇下喎。啊，点不知屌，原来即係竟然大增啊！即係讲大陆嘅旅行团啊，原本话封嘅，原来都即係增加咗 30% 啊。 吓 ，total 嘅游客嘅人数嚟讲係多 15% 啊。香港同比同期，旧年 见唔见㗎呢个数据？ 嗱，呢、這个就係即係统计处出嚟嘅，曲翻出嚟嘅。而之前呢，早上个礼拜，即係上个礼拜啊。呢、這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啦，已經話其實係淨係講大陸嘅嚟香港嘅人數咧，係係加咗 5%， 係比上年同期多咗 5%。而家咧，香港依然係大陸咧嘅首選嘅外遊地方嚟。 喂，因為近啊嘛，同埋交通方便，你唔需要特登搭飛機過去。咁同埋喂，好多大陸人嚟到香港，佢喺旺區嗰度，佢只係覺得，喂，你嗰班友仔搞到銅鑼灣搞到旺角立立亂嘅啫。但係問題，佢哋會開發大西北噶嘛，會開發西貢噶嘛。咁所以其實喂，佔中 開發大西北，唉、哎，真係聽到耳都執埋大佬真係。 即係屯門啦、 啊，西大西北嚟啊屌！ 即係屯門，即係而 郊野公園咧，唔係好 嚟啊！屯門咧，阿蕭生。就真係有着數啦，佢嗰間藥房就喺嗰邊啊，差唔多。 turnover 增加咗三成。 喂，真係我早排喺屯門咯，即係見到 official language 變咗普通話喎，大佬嗰邊。 好多呢啲夾車腳啊，話大佬。 係啊， 喂，咁所以咪係咯，即係所以其實你講呢啲嘢呃唔到人噶。例如即係 even 咧，即係我哋呢個蕭生咧，可能比較即係嚇，即係比較唔係咁花生啦，講嘢實正啲啦。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哋花生台都需要呢啲咁嘅節目嘅，老實講係。 唔係個個都玩爆嘅。 係、哎，你估個個都索羅 B 邊有人聽啊，大佬啊？ 唔係你由星期二開，由星期一開始，匪類監察院當個笑頭，係嘛？跟住到星期四大軍佛到呢個炮打司令部，全部都係跟住靠爆咪嘅。 唔係因為啲人話我哋私怨啊嘛。啊！即系个个节目私怨。 喂，大佬，我而家讲咗两次，我都未讲双簧。 喂，不如下次翻嚟讲咯，好嘛？ 你即系应你所求啦。 哎，好好。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啊，好。唉，头先你听完呢首歌啦，其实我哋唔系第一次听㗎啦吓。 上个礼拜喺炉炒花生嘅时候，我哋播过啦。啱啱其实黄丹就好早就已经 send 咗呢一扎诗俾我嘅。咁我就 count 得 propose 佢，就话不如咁啦，我搵人帮你作曲啦咁样。 系。 咁就阿 Raymond 又做嘅，咁你知咧，但系 Raymond 咧就系即系整咗个最初嘅版本出嚟咧，就佢喺台湾嗰度。找了一个发片歌手，即系我当时都唔知佢叫发片歌手，咁原来系真系出唱片啦嘅意思就 是，哦 okay， 就唱嘅。同埋你咁样咧，好有即系台湾嗰种有少少悲情嗰种 feel 啊， 我都似 民进党啊，你睇埋个 video 更似民进党嚟啲咩入手啊，影嗰啲即系画像嗰啲，好有民进党 feel 咯，即系嗰啲选举 feel，大家运动 feel。 你睇过MV 啦，以至到成个音调咧，你我第一时间谂起咩咧？陈绮贞、卢广仲嗰轮民歌嗰一只，反而系 有少少流行曲嘅成分，系似系流即系台湾式嘅流行曲啊。 系啊， 你有冇睇《海角七号》啊？ 嗯， 嗰首慢歌，我一时唔记叫咩名啊，咪又系咁嘅 feel 嗰啲歌嚟噶。 其实佢最后尾，佢结尾佢就阿玛利亚库宾达啦，即系其实呢个系其实系对 Beyond 嘅一个致敬嚟啊嘛，即系 Beyond 佢嗰首系咪即系光辉岁月 啊？ 光辉岁月 曼德拉嗰首光辉 系光辉岁月啊嘛，佢嘅尾又系咁噶嘛。其实讲嗰样嘢就系其实嗱，所谓嘅叫做普世价值嗰、那个即系共通点啦，即系讲到最后尾就系叫 love and peace 啊嘛。 嗯， 你讲到边个国家都好 love and peace， 你唔会否定噶嘛，系嘛？哦，即系你除咗系 ISIS 嗰啲之外啫。 喂，同埋咧，如果你呢首歌，我唔知道即系大会咧，即系有啲人俾人话唱 K 之后咧，有冇即系播呢首歌出嚟，或者系排啲歌词？俾啲即係參與示威人， 咁你金鐘有啊？ 我知道有。咁跟住咧，其實你係已經可以令到咧嗰種 love and peace 咧，喺成個運動裏面嗰種非暴力抗爭嘅精神咧，能夠彰顯落去。 嗯， 有時歌曲係能夠帶動到呢樣 嘢。 你睇完之後，頭先我未入嚟之前就係睇住阿監製周深喺出面播呢首歌嘅時候，你睇到嗰啲影像，你睇到啲歌詞，你都會係即係會繼續有意志嘛。你会继续是保守你自己的一些原则嘛。啱唔啱啊？喂，你唔系嗰啲系作战歌嚟噶嘛？唔系即系而家走去冲铁马。 唔系有一样嘢，我觉得好讽刺嘅，我都好讽刺嘅。即系其实呢个又即系等于佢哋搬咗龙门啦。即系其实唱歌系咪文化一部分先？我想问 系 文化一部分嚟噶嘛？ 系啊， 佢呢条友去选嗰阵时，阿黄杨达啊话，佢同你一齐选嘅九龙东嗰阵时，佢其中一个主题系咩啊？叫文化抗共啊嘛。 嗯， 即系佢搞嗰本即系热血，即系热血少年，佢又系文化抗共嘅产物嚟噶嘛？ 嗯， 但问题佢讲嗰啲嘢全捻冇咗私怨嚟噶，喺度攻击翻人力嗰啲转头噶， 嗰啲嘢全部都系自相矛盾噶啦。如果 系嘛， 如果唔系匪类监察院，点可以做几年呢？ 仲越做越多人听啊！ 即系我唔系话院长咩啊？院长系净系捉佢个 logic 啊，同埋个 consistency 已经搞掂啦，系咪？你已经捉咗一个，你而家即刻咩叫文化抗共啊？唱歌唔系文化一部分， 系咯， 系咪？ 嗯， 嗱呢个冇度噶，啱啱先打 水花，自相矛盾，系嘛？点解人哋嗰啲叫唱 K 啊？你嗰啲叫文化抗共啊？ 歌曲唔系文化抗拒一部分啊！屌你真系， 系咯屌，唔系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嗱佢之前噶嘛，即系嗰班友仔即系咁贴噶嘛，系咁贴嗰啲即系叫做系点样辨认左交啊嗰啲乜嘢啊嘛， 猎巫行动， 其中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左交嘅特点就系叫散水啊嘛，咁你战略性退佢系咪叫散水啊？ 边个讲而家呢个系？ 而家陈云讲噶嘛，陈云佢嗰阵时喺21号前日嘅时候，即系。阿譚元本都好想講啦，但冇講啦。即係嗱，佢話即係旺角。 喂，唔係啊，呢班人係好無知啊！你唔需要講詳細啦，你就睇陳雲嗰篇文係幾時啊？嗰篇係 21号啊，即係 21号，旺角戰場的中局與本土復興的組織聯合，哇，包裝到幾好 啊！佢係 end game 嚟啊嘛，係嘛？ 你就係叫戰略性退卻， 係啊， 人哋就係鳩搞，要求 人哋就散水 啊，散水 係 係嘛？咁佢咪真係左膠？ 系佢变咗左交啊， 双重标准 啊嘛，咪揼佢咯，屌！ 喂，跟住黄老邪嗰啲好聪明噶，你同人划清界线。上次学联都系咁啦，喂，陈云啫嘛，关我咩事啊？咁样，哇，你真系划得快，你真系，唔系你嘅人咩？系嘛？ 你唔中意佢，你可以斩死佢啊嘛！已经对住黄仁达讲过一次噶啦。 咁你就唔好入所有花生台嗰廿几三十个主持数啦，嗰啲嘢你入陶君衡数得啦。系嘛？陶君衡冇讲嗰啲，阿龙讲嗰啲又唔算我数啊，大佬。 系啊， 系嘛？喂，所以你嗰啲标准。喂，你对人就有一套标准，对自己有一套标准。屌，我唔捻入你数啊！陈文文喺呢个电台度做节目啊，你讲乜捻嘢啊？咁你话同佢划清界线，你屌柒佢啦，系咪先？喂，你呢啲咁嘅人都有教徒嘅，喂，真系同澳姆真理教真冇乜捻分别喎，大佬佢 系啊， 系咪啊？喂，我哋嗰啲所有喺大学里边读嗰个通识嘅 scientific logic。即掉撚曬啲書去啦，仆街！ 唔係你 A 加 B 等於 C 都係錯啦。 你明白呢個唔係論證團體，呢個係宗教團體， 即係好笑啦。即係其實 C 減 B 等於 B 都係錯啦，仆街！ 而家佢就話啦，即係其實而家阿鳩達啦，就其實好慘啦。即係佢成日即係話人咪賣小強，佢而家又係啦。 咩叫賣小強？ 賣小強即係叫即係話一啲咧，即係其實博悲情，即係唉，即係喊苦喊忽啊！就我就係死啦，可憐下我啦咁樣樣。喂，佢而家真係做翻啊！喂，大佬啊，即係佢而家佢咪又話咩咯？即系嗱，热血少年又买唔到啦，又蚀钱啦。跟住即系而家咧，就话即系啊，即系呢、這个唉占中啊，而家呢个雨伞革命啊，喂，即系冇理由，而家搞到咁样，唉，啲人又打我哋，冇理由，即系抽一班人去搞笑噶。喂，咁我于心何忍呢？喂，大佬，你个事实喺边？事实就系你啲飞真系买唔到啊嘛。你唔好话自己好似好人。 你食一食佢条数已经知啦。我寻日都唉，老实讲，我真系即系一年都听。唔超過三次呢、這個鳩達嗰啲節目， 係 因為你見到佢講嘢，大佬不斷咧 搬龍門， 唔係啊，重複啊，你我不斷講嘅嘢重複，我不斷講嘢重複，即係咁樣啦、啊。你有冇發覺佢講 speech 嗰時候，我唔知點解佢咁多 fans 嘅真係，大佬 唔係，但係我覺得係咩？我覺得係反而啊， 係咪即係佢啲 fans 先適宜咁樣即係聽説話？ 阿鬱敏 係即係唔可以一氣呵成咁講嘅，每一句説話都喺度重複一次嘅。嗱、 啊， 不過呢個都唔係重點， 嗯、 你計下佢條數。 嗯 佢话佢收咗廿几万要退钱啊嘛， 嗯， 即系收咗几多钱啊？买几多张飞？ 嗯， 三场、嗯、，OK， 即系每场买几万蚊， 系啊， 有一千个座位系咪？好似话、嗯、每一场系有、啊，根本就冇人买飞， 嗯买唔到一半嘅，买唔到一半我睇， 嗱、我唔敢讲， 之前好似喺个网 呢啲咁嘅 function，、啊、其实系使钱嘅方法嚟嘅啫嘛， 系啊， 收钱嘅方法嚟嘅啫嘛， 系啊。但你都要坐爆你先有个合理嘅 排飞，谂 下，屌、啊，喂，讲真。阿郁敏就唔会 care 呢啲钱啦，佢一个月喺东方嗰边有30几万啦，而家 有冇咁多啊，大佬？ 阿老萧讲噶咋？ 老萧讲 系啊，老萧讲噶咋？ 我咧个个老萧啊，屌你真系！ 喂，一个月30万啦， 我唔认同噶，屌！ 你一场都系咁多，喂，屌，喂！阿郁敏啊，佢做三个月啊，嗰、那个叫做踢爆郁敏啊，点佢翻嚟啦啲钱？ 唔系觉得嗱，呢样嘢咧，其实老实讲，佢取消无论佢咩理由都好啦，买唔到飞又好，即系喺呢个咁嘅 moment 应该搞笑又好，即系我觉得都唔应该即系怪 嘲笑佢， 系即系嘲笑佢做咩啦？即系笑完就算啦。但我觉得一样嘢好奇怪， 系点样？ 你有冇发觉一个现象咧？最近呢一个礼拜开始。又系，亦都系用翻上个礼拜五开始嘅光复旺角之后咧，即系成个热血公民或者双王，其实成个咧对呢场运动嘅态度咧系去到第三个阶段。嗱、第一个阶段，当个运动未起之前，就不停屌个运动， 泼冷水 系嘛？ 鳩造啊，佔領中環、佔領江環，誒嗰啲大家耳熟能詳啦，我無謂重複啦、嗯，因為我諗大家都仲熟過我，因為我都唔睇佢啲嘢咁就係、是，就係、是、聽阿 Anthony 喺度引述嘅啫，我都唔知道都唔知有冇俾你 mislead 你個粉象啊嘛。喂，第二個階段見到個運動起啦，學聯根本就已經係搞完罷課嗰成個禮拜，先至走出嚟，咁咧就將嗰樣嘢咧 twist 成咧就話，嚟呢、這個唔係叫佔領中環啦、 啊，這是光復香港。 都唔單止咁簡單，就係呢個叫雨傘革命、啊、所以咧，你三子冇人份嘅。咁啊，企圖亦都唔係叫企圖，係事實上係騎劫。 嗯， 係嘛？其實冇一個泛民嘅政黨咁無恥嘅。第一個禮拜嘅時候，冇人敢加住個麥。 嗯， 因為覺得呢場群眾 冇人動直翻，佢又動直翻啦。 其實佢哋都試過自己走去去。睇下自己實力有幾多嘅，咁佢哋就佔領過呢個尖沙咀嘅廣東道，咁後來發現咧 灰頭土面， 冇辦法即刻派走。第一手資料，即係好似話有當事人見到係點樣散水嘅，佢哋係 有人講個講法就話啲差佬行去，我哋而家要收屯馬啦，嚇、啊，我如果開翻呢條路咁樣，咁 有冇空佢先？ 冇乜空佢，Anthony 就灰頭土面咁自己執嘢走屌， 係咁樣啊，咁樣散水啊， 係啊。 系咩？ 好核突噶，散得屌！ 哇屌！ 连翘手喺度啊，等差佬拉都冇啊！ 哇，呢个叛徒嚟嘅，呢个系即系左交嚟嘅。 所以佢哋唔敢讲广东道噶，唔敢讲尖沙咀嗰个殖民嘅行动噶。吓、啊啊啊、即系话遍地开花嘅人咧、只要你最快执笠嗰条友啊，都算啦。 系 嗱，呢个第二阶段讲。 嗯， 第三个阶段就是、自从呢一个嘅旺角出事之后， 系 嗯， 哇吓到呢班友。鼻哥窿都冇用，即系回应翻头先你讲啊，陈、云话要战略性退却啊嘛， 系 啊， 系咪？ 系啊， 跟住双王喺度做咩啊？我先讲大王，大王喺星期一佢嘅节目里边，佢起个题啊，你唔起个题我都未必睇嘅，唔未必睇佢嗰段嘢，就秋后算账啊嘛，第一个喐双王啊嘛， 系 啊， 话边啲人爆料俾佢泛民主派啊嘛，系咪？喂，爆料系冇意思嘅，你要实质证据先得嘅。是你成班人搞出嚟嘅， 系， 系嘛？你嗰班徒子徒孙搞出嚟嘅，你当系打游戏机咁喺度玩啊，大佬，占领翻中间嗰度旺角啊，搞骚乱啊，吓、啊，跟住你摆吴文远上台啊嘛， 系啊系啊， 你话吴文远同啲咩警民关系组讲啊嘛， 系啊， 嗰样嘢根本就唔系重点啦，吴文远讲咩都冇意思啦，都有证据上法庭噶，跟住成班友，包括本土派嘅人，包括黄杨达自己。都系撤出緊旺角啊！喂，而家我哋唔去嗰度啦，咁样啊嘛， 系 点解？惊抽到算账。 嗯， 后屘我仲揾翻个 post， 嗯， 就系、是、星期五嘅凌晨， 嗯， 星期五凌晨，你知道五点几嘅时候，即系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差佬就嚟清场啊！ 嗯， 黄杨大嘅 post 喺点零钟， 嗯 ，post 过话一样嘢， 嗯， 大家我哋都睇到嘅，所以你冇得走嘅，大家 cap 咗图，我都系睇啲 cap 图嘅啫，就话咧。佢而家即係要休息啦。 嗯。 啊，第二个重点就係话 策略有移动。 係有移动。有咩黑警咁上下嘢啦。 嗯。 第三个重点就話我唔係玩佔領中環㗎。 嗯。 所以會被人拉㗎。 嗯。 我先走咁樣。係 啊。 嗯。 跟住佢 delete 呢个 post。哇你屌你真係先知嚟㗎喎。你知道嗰日五点几有事㗎喎。 吓、啊。 跟住就真係几个钟头之后就差佬到。清场。跟住你又大摇大摆。七点几好似打 boxing 咁，全部打晒护膝咁就走去现场 抽水啊！屌， 系嘛？喂，好清楚啦。 嗯、 跟住你玩嗰下，即系杨洋啊，佢啲徒子徒孙玩嗰下，跟住而家全部缩， 嗯， 包括陈云在内。 系、 当日你唔系话嗌撤嗰啲就系左交咩？ 嗯 嗯。 当日你唔系话嗰啲系契弟咩？ 嗯 嗯。 共匪咩？ 系、 维稳咩？ 喂，星期二谭博讲过，因为秋后算账名单里边咧有双往粉，所以佢哋而家 我唔知系谭嗰啲系坚定 留住啦。其实佢之后咪又同我哋讲，佢话单往啫，阿郁文冇事嘅。 哦， 咁啊，所以又咬啦。即系我唔知啦，即系而家呢个时间啊，即系就话搞唔成啦，阿苏会唔会？ 唔系，我咪觉得呢啲人咪咁咯， 啊、 食豆嘅食着屎。嗯唔系食屎食 肉豆，调翻转头，以为执到宝， 以为执到个运动。喂，大佬，我哋好，我一路都好 consistent 嘅、啊，我一路都认为即系 我哋要收集战线， 嗯，系啊， 系咪啊？我认为即系保留金钟同埋旺角。 我哋用早个 Q 仔讲添呢样嘢 ，Q 仔嗰阵时话开埋观塘添啊， 遍地开花，观塘同埋荃湾，佢都要占领晒。 我企嗰度，我回旋住好大，系咪啊？喂，因为你成个运动系一场舆论战，一场 PR 战， 系啊。 系咪？我唔系讲占领几多地方，乜打仗都识啦，系嘛？当年国民党输就系、是、你霸咗咁多地方，你喺每一个地方你要派每啲兵喺度噶嘛？ 系、嗯、啊， 咁你咪打散晒你自己嘅力量咯，跟住咪共产党咪搞掂你咯，打游击战。 唔系咁，你非暴力抗争好大。 我冇读过啲军事嘢，我唔知、啊。 你非暴力抗争好大程度就系一个民意战啫嘛，你系要即系、啊就是、要讲翻你自己嘅诉求，但系你就唔可以陷入一个即系、就是、暴力嘅 trap 度噶嘛。 嗯， 呢、這个系，但系佢哋嗰套唔同啊嘛，佢哋一路喺度讲紧即系勇武噶嘛，即系喂，即系打不还手系食咗屎噶嘛，系 话我 S M 啊嘛， 啊你 M 嗰、那个，你不如自己绑住大闸蟹，屌你即系咁样样啊嘛， 系咪个？ 但系 turning point 喺边度咧？佢哋点解会惊？就系、是、星期一嘅文汇报， 嗯， 点佢上， 嗯， 跟住《星岛日报》有篇分析， 嗯。 明報亦都有，相類似，但係冇講咁清楚而去公民。 嗯， 再嚟嘅就係東周刊。 嗯，喂，共產 即係話阿爺條線已經 identify 呢班人， 係啊， 係搞事分子。 嗯， 同學生區分。 嗯， 啊，我唔知背後有冇分化嘅目的啦。不過係咪都分化啦？屌嗰班契弟根本就冇同我哋合作。 嗱，你知邊幾個相咧？就係話咧，阿黃仁達啦，阿快必啦，黃浩明啦，呢、這個吳文遠啦。咁佢嗰個 heading 咧就叫做暴力戰王黑手大起大，就熱血主力人力社民連就優先，即係香港人優先就插應嘅。但係據我所知咧，即係其實佢哋唔係話即係自己有個隊形嘅，其實熱血同 冇啊！你入唔到吳文遠同埋阿明數 冇嘅， 因為佢嗰陣時係叫人冷靜啊嘛，如果冇理解錯，冇衝警察啊嘛， 係 啊，呢一場係非暴力抗爭，點入到佢數啫？你文匯報咁寫冇用嘅，但係。黄仁达大镬啊！ 嗯 ，from start to finish， 你讲冇勇武抗争噶嘛？ 系啊， 系你嗰班人噶嘛？ 系啊， 你唔知你好大镬噶，你唔系 unlawful assembly 咁简单，非法集结，即系话 煽动暴力。 有人以为认为你客观上系会令到有一个所谓嘅破坏，即、就、系、是、社会治安同埋安宁嘅成分。 教唆啊嘛， 而家系 riot 啊！ 佢九二八嗰日已经大镬啦，即系其实系即系呢个催泪弹嗰日。咁係即係前線係不斷咁樣樣噴呢個胡椒噴霧啊！即係其實嗰陣時好似 Even 都未即係落呢個催淚彈嘅，佢係咁叫人增援啊嘛。 嗯， 佢係咁，但係即係後面， 我覺得呢下就難入佢，但係旺角容易，因為點解咧？九二八嘅時候， 係 群眾係冇同差佬格鬥噶嘛。 係、 啊， 但係你喺上個禮拜 六 嘅凌晨嘅時候，禮拜日嘅凌晨 ，sorry。是真是你拉的铁栏嘛。 嗯。 差佬嘅冲入去打群众。 哎严格嚟讲不是他拉是他挡雨就是拉的啫。 他说他没有雨公民的人嘛。咁你讲乜撚嘢勇武抗争啊你没有雨公民的人。 不是咯。嗯点解呢个时候你不出现呢 喂花生台如果话自己是应该勇武抗争的阿龙你不撚是被人 box 死的第三世四个你我哋边有资格话自己是勇武抗争 是。 好啦。你话我一个人都冇所以唔敢关我事。喂咁呢个系乜嘢处理问题嘅方法即系话你嗰套嘢系假㗎啦。 嗯、 即系你以前讲嘅勇武抗争，原来叫人勇去冇勇武抗争。喂，屌！如果我啲兄弟， 嗯， 系真系俾人驳咗，我真系入你数啊，大佬， 嗯， 系嘛？虽然佢都系唔入歧途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叫人哋冲噶嘛？ 系啊， 系嘛？你自己唔系新鲜事卒啦， 嗯， 喂，呢个系乜嘢嘅逻辑？咩嘅道理啊？呢个系乜嘢嘅道德情操啊？ 系， 嗯， 系咪先？ 嗯嗯，咁但系其实咧，有啲人咧就会问嘅，即系我谂亦都要解答啦，就系、是、话喂，你成日话佢系鬼，或者帮共产党做嘢，喂，但系点解你话佢鬼，佢点解最后尾都可能会被入咧，都会要坐咧？ 文汇报嗰篇嘢系 turning point 啊， 嗯， 佢点解惊咧？ 吓， 文汇报系代表边个立场？ 系 点解文远或者系阿明唔会惊啊？ 嗯、 你咩有咩 evidence 啊？ 嗯、 我叫有人冲咩？ 嗯， 系咪？你就算告我，你入唔到啦。阿、 嗯、 哥，你入到啊、 嗯？ 你自己你 check 你个 Facebook 嘅 status， 你已经大镬啦。 嗯， 系咪？虽然你 delete 好多人 cap 咗图嘅、嗯、大哥， 系啊， 系咪？你做过乜嘢？你讲过乜嘢嘅内容？ 嗯， 但系如果佢自己 点解嗰个系 turning point 啊？因为你话佢系鬼。 嗯 嗯 ，OK， 系 冇错噶。 嗯， 但系而家系 turning point 嘅原因就系 因为阿爺是可以当你卫生巾嘛。 蜥蜴断尾策略。 咁、哦、佢可唔可以 我之前叫你去搞弯嗰个运动你系我一个一步棋。叫你去骑劫运动一步棋。而家秋后算账都系一步棋。得唔得啊 即系变咗了。 对共产党嚟讲。 咁但系 杜月笙都可以做尿壶啦， 咁佢可唔可以？ 何况你黄杨达， 咁佢有冇？ 何况你黄毓民， 咁佢有冇条件爆大镬咧？如果系咁样， 所以你 更加冇， 你自己俾共产党利用咗，你自己都唔捻知啊？ 嗯， 吓、啊、你一路喺度帮佢做呢、這个诶策应卧底啊？ 咁啊，即系食豆食著屎喎？ 咪食豆食著屎咯？ 啊， 喂，点解佢咁惊？喂，大佬成班人都而家话要撤， 嗯， 都唔敢去旺角咁滞。 吓， 系嘛？我哋惊咩？大佬，我从来都讲和平非暴力抗争。你有咩证明我同勾结外国势力？勾结外国势力咁咪点咧？ 吓、啊，但系咁讲，阿契爷话佢瞓咗好多晚噶，有晒证据噶。 香港啊，香港冇话唔可以接受外国捐款嘅，所以你冇得刑事告我噶。同埋我系你组织收咋，系咪？就算个人收都冇问题啦，何况我组织收又唔系我用，又唔系我袋咗落袋。 嗯， 系嘛？你咪讲咯，华民主书院，屌、嗯、你今年由二零一四年一月。搞几廿篇啦、 啊， 咁咪点咧？ 你 告得到我咩？屌我都我又唔系我唔系写文联收，写、文联就话政治组织啫。屌我华民主书边个政治组织啊？屌你真系，系、嘛？我边我几时候派人参选啊？大哥 系， 系嘛？即系正如公民咁啫嘛，你咪喐佢咯，你咪舆论上喐佢咯，冇人理你嘅。喂，但系你煽动暴乱、啊，大佬 吓 坐几耐啊？ 我唔知啊，我唔知有冇证据啦。 据闻话 我都希望佢冇事啦。 据闻话可以坐最多十年嘅。 最多十年好似、非法集结就应该是五年嘛，佢应该是再高非法集结，真系有 beach of the peace 嘅成分，唔系有人会 reasonable man 觉得系 beach of the peace 啊嘛，咁又要证明佢系其中一个领导， 吓、 OK 呢个系一个好关键嘅， 同埋嚟紧佢唔使选噶，咁 嗌咪啊嗰啲咁咪一个显示咯，你个 status 里边有几多个 like 啊，呃咗几千 like 啊，咁咪即系你动员咗咯 ，like 咁啊大佬，系咪？ 同埋佢 唔系，所以你大镬噶。你唔好以為自己好過癮啊！你即係食豆著嘅屎啊！調翻轉頭講就係、是，係嘛？咪所以佢咪全面退卻咯？而家其實解釋到噶，驚緊咯。因為佢根本就係第一，佢冇心搞呢場運動，你都冇一啲原則去搞呢場運動。你搞公民抗命係俾人拉嘅， 係啊！ 你有原則㗎，就係非暴力啊嘛。你點贏取群眾嘅支持啊？點樣贏取呢場運動嘅得到應該有嘅成果啊？喂，你全部啲嘢都违反晒，咁你实死噶你，因为你 fit 嚟 fit 去 ，fit 嚟 fit 去啊嘛。阿爷用完你就抌噶啦。 喂，等阵，喂，非暴唔系公民抗命最重要嘅原则，唔系最终佢都要愿意承担翻呢个法律责任嘅咩？ 咪系咯， 系咯。 咁点解会写到个 status 出嚟话而家我咩 HP 啊？我都唔知咩叫 HP 啊。 Health point， 即系增加能量， 增加能量系啦。 OK， 明白明白。吓，我唔识呢啲即系 abbreviation 大佬。 嗯， 系嘛？跟住话我唔系搞占领中环，我唔会俾人拉掉。 吓！但你光复香港、啊， 因为嗰个系勇武抗争咯，证明系屌，屌真 系呢个政变冇分别嘅啫，咁样。 喂，好啦，差唔多啦，今日系嘛？唉，已经加咗少少时咧。 你系都要即系、提下伤亡嘅， 系 唔系？我唔系幸灾乐祸，我觉得即系你做人咧系有担大， 系 承担嘅， 系 即系我哋俗语话斋，出得嚟行， 系 预咗要还。即系呢个叫假打就俾人企定，系、咪？做咩话？即系嗰句说话就系、是、 出得嚟还预咗要，唔系出得嚟行预咗要还。 即系咩？打就企定， 吓错要认，打要企定， 咁啊嘛， 一以贯之， 系嘛？你大佬你 fit 嚟 fit 去，唔同阶段你帮阿爷策应，出事啦， 做事就系呢个真系 跟共产党、其实有时唔系咁过瘾嘅。 唔系有啲人贴我哋嗰个咩啦，有啲人贴佢嘅节目喺我哋个 group 度啦，就话即系吓，即系佢呢个唔卖飞啊嗰集啦，即系嗰集节目唔知 嗰啲钱银都事少， 唔系嗰啲钱银先至系最大。喂，你谂下，喂点你喺咪后嗰阵时就讲过，喂呢、這个系佢使钱嘅一个最有效方法，而家佢咁样搞法，系咪代表其实佢连共产党嘅钱都收唔到咧？咁共产党断佢水喉，跟住 identify 佢系其中一个煽动暴乱嘅人，准备入佢，咪即系话佢系蜥蜴嘅尾巴咯。 唔系，我又觉得佢哋好快咯，其实佢仲差唔多快过文汇报咁仔咯。 吓、 系即刻系即系 turn back， 一早收到风， 系咪即刻转台啊？ 吓、 系咪个个好似好惊咁啊？其中一啲出 post 又话唔知而家要咩？ 休息啊嘛， 唔係但係 休養生息啊嘛，好似 有種講法， 要休息幾日。 頭先未有機會講嘅就係話，即係政府或者中共係諗住搞掂咗周永康呢扎人咧，唔係即係啊，唔係上面周永康啊，即係學聯啊，即係搞掂，即係傾掂咗之後，就話諗住暴力徵場啦。然之後將你個即係學生走曬嗰啲人之後咧，就剩翻落嚟咧，全部係部民，然之後清場。我覺得係完全係唔會成功嘅，呢個屎橋嚟嘅。喂，如果係咁樣嘅話，你最後咩 政府嘅形象係會好差。 係啊，嗯、 我即刻答到你啊！佢點樣喐得到岑浩輝、周永康、黃之峰啊？三子你點樣喐得到啊？你入唔到佢㗎，因為佢依然係堅守嗰個原則啊嘛。 嗯。 甚至乎頭先阿龍即係再幫我 elaborate 公民抗命嗰個原則啊嘛， 係、 佢梗係自首啊嘛， 係會自首， 咪所以咪就係 唔係話要你咩啦特赦啦，有啲人唔知邊啲話即係會傾赦特赦， 喂講得秋後算帳嘅人，其實好似而家想姚美黑蓮叫人特赦咁啊，人哋話要承擔罪責。 嗯， 我覺得費事同你抗， 你都唔知行咩。 有人喺富人嗰度出一篇文，佢話如果你岑奧輝、周永康佢哋係有係負責任嘅話，就應該自己自首之餘，就請求政府就特赦曬所有有份參加呢個運動嘅人啊嘛。 點解啊？ 喂， 因為領袖承擔曬所有罪責， 佢哋要做耶穌啊？ 錯啦！喂，即係學生，即係喂，而家佢哋呢扎人，即係叫做。学生愿死，喂你何以以死惧之呢？系咪先？即系你冇办法噶，你都唔知点行噶。 我好似而家嗰篇文系同阿爷讲紧数咁啊！喂，屌你拉晒嗰啲契弟啦，佢哋领导嚟。 系啊，捻瓜落屎啊咁。 啊，即系当年六四咁有廿人名单，你拉嗰扎即系黑手啊，加呢个嘅学生领袖啦咁样。 系啊， 咁唔系话冇领导嘅咩？冇大台嘅咩？ 系 冇组织嘅咩？ 系 我哋个个都系平等嘅咩？ 喂， 我哋自己代表自己噶嘛？ 但谈判 唔代表我，学民思潮唔代表我，三子唔捻代表我。 系， 咁你点叫人哋顶晒你啲罪去啊？ 嗯， 系咪啊？我哋个个都有机会俾人拉，我哋个个都去过啦，系咪啊？ 系啊， 系咯。你 office 封得嘅其实， 喂，你唔好乱咁讲，大佬。唯一嘅财政来源咧，而家大佬点？ 系好啊，喂，差唔多啦， 好， 好，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